平心想想，你选了多少官呢？外省的事你干预了多少？本来你不干政，他也要拿你，何况你处处插手呢？皇帝原意是借你的力压制连亲王，处置八爷党后再解你的兵权，但现在看来，他觉得你比八爷更可怕，恐惧你与八爷党联手造乱，所以要先清除你了。 汪景琦滔滔不绝，句句说得斩钉截铁，掷地有声，到此戛然收住，书房里一片寂静。年羹尧用颤抖的手拖着渗出汗珠的脑门子，许久才吃力地说道： 我有些处事不检点，兴许是弄错了什么事，但我没有二心呐，必是这样的，不知哪里错了，惹了盛怒。 你算了吧，痴迷大将军。 允堂揶揄的一笑： 你有我领教我四哥的多吗？啊，自打大捷之后，先是宝亲王弘历，后是潦倒书生刘墨林，你这大营里有一天少了朝廷监视你的人吗？就是原来的侍卫也是在这里盯着你，不过被你降服了就是了。 年羹尧呆呆地望着外边，七月的青海天气已经很凉了，胡杨叶子开始凋落，空旷的大教场上西风卷着沙石，时而掠空而过，时而盘起一个个旋风，互相追逐合并。偶然的一阵风携着沙扑上来，打得大窗玻璃一片细碎的声响。门前一株柳树是他来青海驻节头一天亲手栽的，已有碗杯粗细，仿佛不堪蹂躏似的摆动着腰肢婆娑起舞。年羹尧的心境像这天气一样荒寒，和一个时辰前相比，如同猛地坠进狂涛无边的海水里，只是漫漫无际的海天见不到岸，连个歇力的礁岛也寻觅不得。收回目光，眼前这两个人既陌生又熟悉，他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，又似恍若隔世。许久，他把头深深地埋在两臂间，发出像呻吟又像叹息的呜咽。 我该怎么办呢？ 允堂一举收服了骄横不可一世的年羹尧，心中喜不自胜，却是脸带幽容，温声说： 八爷很知道你的苦楚，时势造英雄，英雄也能造时势，你不必做此英雄气短之谈。我来军中已经两年了，仔细审量，十四爷人心尚在，不救尚在，十四爷无辜蒙冤，三军不服啊，若能迎十四爷回营主持，拥主而立，将军以得胜之师高张意志，天下敢不井然而从啊？朝内八爷执掌其务，会议诸王，废无道而营有道，是古事正可以不血刃而取，造此局面，你大将军才真的是龙骧虎啸震烁古今的伟男子大丈夫啊。年羹尧忧心如煎，低头思忖良久，摇头道： 皇上是我恩主，无论怎样，现在没指我叛臣，我这样作逆，天下人视我乱臣贼子， 这怎么使得呢？ 哎呀，世人但以成败论英雄，两公啊，你未免浇筑古色了。 汪景琦见年羹尧只是摇头不语，知道没有击中要害，因不言声起身，至案前原笔写了几个字，说道： 大将军，你抬头看，这是大行皇帝遗诏原文，传位十四子。 年羹尧正发怔时，汪景琦执笔在十字上添了两笔，成了传位于四子。 这就是真谛所在。 汪景琦口气咬金断玉， 隆科多的功，隆科多的罪，皆在于此啊。 他咯咯一笑，撕掉了纸条。 他是什么皇上？哎，七天七地七祖宗，地地道道的篡位奸雄，十四爷才是真正的大清之主。这样的人，上天怎么会助他？哎，群臣怎么会拥他？你也是熟读史籍的，前代年号带正字的，金海陵王的正龙，金哀宗的正大，元顺帝的至正，明武宗的正德，哪一个是好东西？就正字而言，是王心乱之下，又可拆为一指之下。你此举正为顺天应人，挽救大清，这是天底下最光明最堂皇的伟业，又何虑身后之名呢？ 这番话义正辞严，天衣无缝，加上灵机一动编出的篡诏谎言，从汪景琦这张如簧之舌直述而出，真有洞穿七扎之效。年羹尧脸色由红到白，转而铁青，忽然两腿一软，颓然落座，双手掩面，喃喃的自语： 这些话我不信，这事儿太大，让我想想想想。 刘墨林从岳钟琪大营回西宁城时，天已经黄昏了。他是西征参议道，专为协调驻青海各军的关系，筹调各地饷银粮秣，分发各军。因是奉旨专办军务的钦差，并不受年羹尧和岳钟琪的节制，所以在西宁自设有参议道衙。刚到衙门口，尚未下马，门上人便禀道： 年大将军，中午送过帖子，请刘大人过去赴宴呢。 刘墨林在岳钟琪那里议了大半天大军越东军事事宜，又走老远的路，原已经疲累不堪了，猛地想起昨日接的朱批，年羹尧营务三日一报，无戏无惧的话头，便下马换轿，直奔大将军行辕，也不带通报，径自青袍布靴进了中军大帐。果见七八桌酒宴坐满了人，都是年羹尧的部将，个个喝得满面红光。年羹尧坐在头一桌，他的三大都统汝福、王允吉、魏之月，还有副将马勋、凉州总兵宋思进都陪在身边，觥筹交错，酒兴正酣。见他进来，年羹尧便笑着招手： 啊，来来来来，大参议，我们这边说酒令呢，你来迟了要罚酒。 刘墨林笑嘻嘻的入座： 哈哈哈，大将军好兴致，方才廊下还见有戏子， 口服、眼服、耳服一起保吗？说什么酒令啊？我今儿又累又乏，在东北将军那儿又先吃了酒，恐怕敷衍不来了。年羹尧笑道：“我还不知道你吗？坐吧你。哦，是这样，皇上赏给我一套珐琅大花瓶，又专从田文静那里调了几车西瓜，一人独乐，与众人乐，孰乐呀？所以请来坐坐，你先吃了罚酒再说。”说着连清三杯，亲自捧过，刘墨林只得饮了，却听魏之月笑道：“ 年大将军诚心难为我魏大炮啊，我懂得什么酒令啊，何如叫戏子们演戏，你们该说酒令说你们的，不是良好凑一好吗？”“ 嗯，也是的，一多半都是炮灰丘八，我竟给忘了，只管开戏，我们还说酒令。我接着说。”因倚住机盘慢声地说道：“我有一座房，送与汉刘邦，汉刘邦不要，魏甚的不要，春色恼人眠不得。” 刘墨林一听便知，这个令先说一物件，再用一个古人名，后边用一句古诗，正寻思间，隔座王允吉笑道：“ 我有一把扇，送给曹子建，曹子建不要，魏甚的不要，剪剪清风阵阵凉。” 宋思进见轮到自己了，忙也说：“ 我有一把弓，送于老冯蒙，老冯蒙不要，魏甚的不要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” 刘墨林含笑听着，心里却咯噔一下，怎么比出鸟尽弓藏来了？未及深思，年羹尧哀身的都统汝福接口道：“ 我有一公鸡，送于郭子仪，郭子仪不要，魏甚的不要，雄鸡一唱天下白。” 于是一座轰然，都说不通。魏之月便按着要罚酒。年羹尧看了一眼刘墨林笑道：“ 老魏醒的什么呀，这用的正合适，天亮了要攻击做什么呀？” 刘墨林抖起惊觉，便有心转令，吟道：“ 我有一轮月，送于刘伯伦，刘伯伦不要，魏甚的不要，错认白玉盘。” 年羹尧笑着摇头：“ 这是想当然的，错认白玉盘出于何点呢？大约在东北那里吃多了，你这样的大才子才会马失前蹄呀。” 其实廊下锣鼓笙箫声已经起了，演的是草船借箭，大厅上众将军都停了象寨，都笑着看首席几个人乱哄哄罚刘墨林的酒。刘墨林双手遮了几杯递过的罚酒，笑嘻嘻地说：“ 不要乱，听我说。李清莲诗云：‘小时不识月，错认白玉盘。’大将军没有读过吗？我在京和王文韶他们还用这个做过令。我说：‘小时不识风，只当天哼哼；小时不识雨，只当天阿丽；小时不识雷，只当天放屁。’惹得他们大笑一场呐。大将军，该罚的是你。” 年羹尧哈哈大笑，豪爽地举一杯：“ 今晚笑得唱，本将军认罚。说着便命开戏。年羹尧看了一眼正在念白的鲁肃，侧转了身问刘墨林，你从中齐出来，他那里越冬的事准备得怎么样了？刘墨林漫不经心地看着戏文说道，啊，和大将军这边差不多，只是盘火炕地笼还缺些砖。我说这事儿不大，你留在青海的人不足一万，能用多少啊？从大将军这里匀一点就够了。我最怕粮食供不上，甘陕的粮库都用了赈灾，要从李卫那里调拨20万担，李卫给我回话，只能1万担1万担调运。我就想，万一遇上大雪封路，运不上来可怎么好啊？就和岳将军商议，叫四川自川北多运点米，互相调剂着，兴许差不离。年羹尧问道，那东北没说什么？ 哎呀，都是皇上的差事，有什么说的？他一口就答应了。 年羹尧最担心的便是粮食，听刘墨林的口气，李卫那头只靠不上，现放着四川天府之国，可惜那是岳中琪控制。他无声叹息了一下，深悔当初为了争功得罪了多年的知交岳中琪呀。思量着说道，请你催李卫，岳东的粮我不能指望四川，岳中琪自己几万人马也要吃呢。刘墨林欠身答应了一声是，见年羹尧无话，便问道， 王先生和桑军们怎么没来呀？哎，还有九爷呢。 年羹尧笑了笑，他们有事。哦，我听说徐俊坏事了，被大理寺拿问，都说是你参的，却没有拜读参本。他是八爷心腹，又是出了名的才士，多少人参都没有参动啊。你可真能耐，一本就参倒了，必定是生花妙笔，何妨让我拜读一下呢？ 没有的事，我没有参的。 刘墨林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，他猛地想到了苏顺清，阴冷冷地说道， 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自作孽者未必定要有人参他才倒。但本章却是他写的， 徐俊的罪名是诽谤圣朝，追回前明。他为报苏顺清之仇，精读徐俊诗集，抓住明日有情还故我，清风无意不留人这一句，做了一篇花团锦簇的文章。即使这罪名，那是凭谁也保不住的了。虽然出了胸中这一口鸟气，自觉不甚光明正大，所以矢口否认。正发怔间，扮诸葛亮的老先生大声说道， 文赋串功，将串头吊转手握剑。 刘墨林忙收神看戏，魏之月在旁叹道， 哎呀，孔明真是奇人呐，只有孔子这样的人才得有这样的后代呀，可见天道不虚，善有善报。 年羹尧听得不禁一笑，正要插话，刘墨林也一本正经地说， 那是啊，秦始皇之后又有秦桧，魏武帝之后又有魏忠贤，可见恶有恶报啊。 年羹尧忍俊不止，扑的一口酒全喷了出来。 说得好，比得妙啊。 将军们附和惯了，也都忙说， 那是，刘先生是大才呀、啊！ 哎呀，刘先生大才子嘛！ 刘墨林、年羹尧和同桌几个将军，

说我刘墨林文笔不通，还用了言语。真不知这狗才吃了什么药了。明儿告诉您大将军，寻出这个王八蛋，我真是想见识见识他的才学呢。啊！说完深欠了一下。啊，叫小猴子进来伺候。天好早晚的啦，你们都歇着吧。 人们一退出去，刘墨林一刻也不停，立刻将自己奏案底稿全部收到一处，用桑皮纸裹封了，抢了抢，在封皮上写了四个字： 年羹尧勒。但是这四个字他是反着写的。贴身小厮小猴子已经推门进来了，见他神色有异，诧异地问道： 刘相公，出了什么事了？ 他是原来呀，跟着苏顺清的小西奴，一直到苏顺清死都没有离开。刘墨林看他忠心机灵，便收了过来。所有伺候笔墨的事，都由他来照顾，十分得用。因为事体不明，刘墨林只含糊地说道：这包文书是给越军门的，今晚就得送去，你怕不怕呀？ 不怕。哎，统共就80里地，我能骑马会射箭，还怕狼吃了我不成？ 刘墨林嗯了一声。 嗯，好，你这就走一走。 小猴子接过文书正要走，刘墨林却压低了嗓子，几乎是耳语地说道： 方才的话是叫墙外听的，你不要出城，明儿个我没事你还回来，我出事了，你想法子把这包东西交给越军们，可听仔细了。哼！ 小猴子满脸的笑容一下子凝固了，看着刘墨林深沉又意味深长的眼神，愣了半日才点点头，低声说： 我在城内认了个干娘，今晚我就住她那儿。 他突然提高了嗓门： 醒得了，明儿早我带越军门的回至来。 说着便退了出去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一切又归于寂静。见文件安全转移，刘墨林松了一口气，此刻他要走大约无人拦阻，但他奉旨的职守头一条便是制约年羹尧，逃得了年羹尧的毒手，逃不掉雍正的诛戮，一样是死，就不如死于国事。况且从他观察，年羹尧只是有些牢骚，并没有造反的实际，自己出走说不定是弄假成真呢。反复思忖，刘墨林决定不走，躺在炕上听着外边飞沙走石打的屋瓦像骤雨袭荷塘般响成一片，许久许久才朦胧欲睡。突然外间砰的一声爆响，接着里间房门也哗然洞开。刘墨林徐然而起，愣着眼看的时候，却是汪景琦带着几个哥斯哈冲了进来，一股寒风卷着沙土扑面而来，满屋幔帐簌簌颤抖着飘动。刘墨林穿好鞋子坐在炕沿上。 王师爷，是年大将军派你来取我的首级？不是，崇祯爷。我知道你是个才子，也很怜你死于我手，你太碍事了，为恕年大将军光复大明伟业之志，你牺牲的值。 年大将军光复大明， 好大的志向啊！已经去请十四爷了，十四爷一到，这边就能大动，动起来必乱， 乱起来。吕宋国避难的朱家子孙就可回来收拾局面了。 说着头一挥，身后一个人从瓶中清出一碗酒端了过来。 刘墨林死死盯着汪景琦，仿佛要把这个人的影子一同带到地狱中去。许久才说： 我等着你。 说罢一饮而尽。允提在遵化孝陵守灵读书已经一年有余了，他与大阿哥允提、二阿哥允仍不同，只得了个大不敬的罪名。消去王爵，却仍保留着固山贝子的封号。朝廷的邸报和明诏廷记照例要发他一份，因而隆科多查勘家产的消息倒比年羹尧还早知道一点。但这个地方是顺治和康熙陵寝重地，寝卫官房都由京师善补营羽林军执掌，不但遵化县令，就是直隶总督巡抚也不能轻入。兼或八阿哥或者其他兄弟送来饮食馈赠或平安书信，都要经内务府陵寝司衙门的官员太监反复长验才得到他面前。除了大陆信息，余外的风闻半点不知。因而知道隆科多舅舅被抄，他反而趁怨了，只当笑话讲给乔引帝听。 哎呀，这个混账东西也有今日啊，他凭什么当上了尚书房大臣呢？啊，不就是父皇宴驾读了读遗诏吗？ 乔引帝倒劝他， 这些事也甭操那么大的心，昔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，劝爷忘得越快越干净越好。我们小户人家吃饱穿暖就是足，平安无事就是福。奴才看着皇上心思，毕竟还念着一母同胞，要真的打发爷到口外，像九爷十爷那样子喝风吃沙，爷可怎么受呢？奴婢就是跟着也替不了您呢。 说的心酸也便掉下泪了。允提听了也觉灰心， 唉，卿这又是何必呢？ 木已成舟，生米熟饭，我早已不生妄想了。 话虽如此，允提毕竟是性情中人，难免事事关心，依着他的想法，接着便要将隆科多拿去交部议处。但接着又有旨，命隆科多以礼藩院尚书身份，刻日往阿尔泰岭与策妄阿拉布坦、异化准噶尔与科尔科游牧地界，势必就地与罗刹使臣会议两国疆界。若该大臣实心任事，私盖前迁，朕必宽宥其罪。 事隔一个月又有旨，吓得越发稀奇了。 窃责隆科多曾屡屡参合允嗣，必要将之置于死地，乃包庇鄂伦岱、额尔松阿、都统汝福，意欲待允嗣而自立门户，网罗党羽，招降纳叛，叵测之心甚不可问。 允提原以为雍正不过要诛权臣以自固，说透了还是兔死狗烹的顾忌， 如今搅进了八爷党，连自己的心腹将军汝福也连带在内，已经明白了的他又坠入无礼物中。他纵有满腹心事，无奈这里不比北京，福晋测福晋每两个月来探视一次， 经理王府和这边一样，消息封锁的铁桶也是的，根本带不来什么信儿。偌大陵园宫寝只留几十号宫女，除了乔隐帝忠心耿耿，其余的多一句话也不敢随便讲。外院是蔡怀喜、钱运斗两个管事，带着百十个家人随时伺候，却都是内务府的人，三月一换，人不熟就调走了。就是急杀，也只是自己气闷。在沉闷焦虑中，七月过去了，八月也过去了。允提见朝局前无变化，索性撂开手，心思倒也放宽了，便和隐帝计议，九九重阳，登高消寒，去去积在心中无法排解的郁气。隐帝却也喜欢，吟道： 这后头宫女也有十几二十个解阴律的，都带上，咱们好好乐一日。我把爷写的词都配了调子了呢。 允提苦笑着：隐帝呀，别忘了，这是先帝陵寝，叫人告上去，你我都成了丧心病狂，就是没人去献旗儿，在坟上头歌舞也瞧着不伦不类呀。隐帝一心要他开心，偏着头想想，笑道： 说爷胆大，泰山都包了，胆小起来，芥菜籽儿也容不下。你瞧，那边是景陵，那边是孝陵，这南边呢，这座奇峰山虽略低些，上头有个亭子，万岁爷前日封了两坛子酒赐了爷，那不是叫爷过节用的吗？我们就登这奇峰，在山上唱曲儿，算是唱给祖宗听，凭谁说这都是孝道，再落不下不是的。 那是你伶俐呀，说的我也兴头起来，就依着清吧。两个人正说着呢，外头钱运斗进来，在正房处接下打了个签行礼： 十四爷，经理来人了，是十三爷王府太监赵禄，想见爷呢。不见。 允提立刻沉下了脸，高傲的仰头看着远处白杨树上的老窝窝。他有什么事啊？跟你们说了再回我，只怕我还少担些嫌疑。隐帝知道这类事儿啊，自己插言也无益，只在旁轻轻叹息了一声。钱运斗陪笑： 奴才明白，十三爷带的有信，还有几坛子新糟的酒枣，奴才叫他们抬进来吧。 嗯，去吧。 扎。 钱运斗答应一声，慢慢退下，刚转身，允提又叫住了：哎， 既有信， 叫他进来。啊，你要不放心呢，或你或小蔡陪着一道来。钱运斗忙笑道： 哎呀，爷说哪儿的话呀，奴才们也是不得已儿，这是怡亲王的人，更使不着那些规矩了。 说着便去了。隐帝见他走远了，笑道： 哼，爷也是的，拿他们这些人出什么气呀？我看这姓钱的和蔡怀喜还算有良心的，上回爷给九爷的信他们都带出去了，内务府知道，把钱运斗两条腿都打得稀烂，他们不肯说，还是奴婢逼着问出来的呢。 哎，周瑜打了黄盖，蒙了曹阿瞒，你是女人，男人们这里头的混账事哪里醒得呀。说话间，果见一个太监带着蓝翎顶子从甬道沿抄手游廊过来，后头却是蔡怀喜陪着。恰在正房西侧，蔡怀喜便站住了。 那太监自过来给允提请安。 奴才赵禄给爷请安了，爷万福。 起来吧。允提淡淡的说了一句，转身便进了堂房坐下。见赵禄进来，便也命坐了。十三爷自己身子骨也欠安，还惦着我，实在心领了。赵禄忙从怀中取出信，双手递上。允提一头拆看，漫不经心地问道：你家姨王爷究竟什么病啊？可好些了？赵禄斜牵身子，一哈腰答道： 我们主子这些日子调养得好了些，只是不敢劳神，太医说是痰症，后来河南来了个姓巫的看脉，竟是劳鸡，按着这个治倒是有些个效，时好时不好的也不敢定。 允提看那信，说的无非是静舍养生、读书养性的话头，甚无意趣，听说是劳鸡，梅棱不禁豁然一跳。什么是劳鸡呀？劳鸡就是肺结核，在当时属于不治之症。你说姓巫？哦，我知道是谁了。当年他给十三哥推灶，说十三哥90多岁的寿，有他保着，十三哥尽管踏实放心。尹帝呀，给赵公公上茶。赵禄见尹帝退下，左右看看无人，迅速从靴叶子里抽出一张靴绦笺，递给了允提，小声说： 这是八爷的信，务请十四爷多加留意。 允提接过了，狐疑的看了一眼赵禄。赵禄忙说： 十四爷明鉴，奴才是连襟王府何柱儿的把弟。康熙52年，姨王爷圈禁，八爷叫我跟进去伺候的，要没这个身份，这张纸我也带不进来的。 哦，允提双眸炯炯，展开那间看时，却是一张寿纸，不禁一怔。赵禄忙道： 米汤写的，用烟熏。 话未说完，尹帝已经端茶上来，便住了口。允提笑道：我何至于连一个心腹也没有啊。尹帝，这张纸拿去，用油灯熏了我看。尹帝不言声，接过便去了。允提这才问道：八哥如今怎样？圣眷还好？ 面情上还过得去。我跟着十三爷，难得见八爷一面，就见面也说不上话。只听十三爷有回跟张中堂说话，误除年龙，必权难以独揽，也治不了朝中朋党。龙中堂如今只是个散役大臣，一点权也没有了。皇上要动手拨年羹尧的兵权，这是暗地里传的话，真不真我也不晓得，也不敢打听啊。 允提一边听一边仔细思忖，这个话断然不是太监能捏造得出来的，他也有几分相信了赵禄。雍正要有意加害自己，似乎没有必要弄这玄虚。还要问话时，尹帝已经出来，默默将熏的灰暗的纸递了过来，便不再吱声了。接过看时，上面写道：九弟来扎，年部事有可为，但年本人尚在似可非可之间，老狗已携人前往迎驾，千古成败皆在五帝一念间，是坐亦毕，不坐亦毕，帝谨思之，此机再失，吾等视其难回矣。虽无投题落款，但草书字迹无一笔交饰，确系连亲王亲笔， 允提再无半点疑惑，心里一热一轰，气血翻涌，什么滋味全有，晃着火折子将信燃成灰烬，脸色畅畅的望着外边五彩斑斓的山峦问道： 王景琦来了？ 回十四爷来了，就住在遵化城里。 哪里？ 奴才不知道。 那我怎么见他？ 八爷说爷只要出陵园，望自己设法见爷。 允提立起身来，徐徐踱了几步，突然笑道： 我是心如枯木槁灰之人，早已磨去了昔年的锐气，外头兄弟朋友们如此热心，真是可笑啊。你回去吧，谁派你来的你告诉谁，允提情愿终老此地，让我静些，不要再来扰我了。 赵露呆呆地看着允提，不知该如何回话，半晌才起身打签说道： 是，爷保重，奴才去了。 又磕了个头，方泱泱的去了。尹帝一直在旁提心吊胆，此时倒放了心了，给允提沏着茶说道： 十四爷这么处置最好，他们这些人最沾惹不得的。您先在外带兵，八爷怕你成事，还派了人在你跟前卧底，如今您两手空空，他们倒要救你，就算不是爷如今处境搅到他们这些势力，我瞧着也是显得很呐。 你懂什么？什么时候学会了老婆嚼舌头了？这是女人管的事吗？ 乔隐帝一向在允提跟前静如言师，亲如长兄，低头惯了的，听这么一声呵斥，脸色立时变得苍白，垂手后退两步，一声不再言语。允提见他这样，倒觉得不过意了，长叹了一声，过来轻轻拍了拍尹帝的肩头，温声地说道： 哎，你一片心为我，我有什么不醒的？这里是活棺材呀，活在这里也是行尸走肉，但外头什么情形我知道的太少太少了，我不会铤而走险的，累及你我也于心不忍呐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断桥也哭泣，容颜